弟兄姊妹早晨，多谢 Anita 所读的经文，亦都系多谢 Fion 啦，同埋咧系 Jesse 所领嘅诗歌。咁啊，诗歌亦都有经文嘅配合，我觉得系内容啦，都系咧系好有意思啊。咁啊，我将我哋嘅赞美敬拜一同咧去献过俾我哋嘅主吓。咁多谢三位。好，我哋开始先啦，就先一齐咧祷告仰望我哋嘅主。仁慈天父，爱我哋嘅主，我哋感谢你。虽然咧天星唔系常蓝嘅，但系咧你却系与我们同在。以前其实我哋都系瞎眼嘅，如今咧我哋能够看见啦，都系恩典。我将以下时间恭敬嘅交上，让你嘅灵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向我哋讲说话，奉主名求， Amen。 好，今日想大家咧讲讲瞎子嘅全人医治吓，瞎子嘅全人医治。咁啊，过去都系一件几长嘅时间咧，我都系好中意睇福音书里边咧系耶稣同啲人嘅互动。当人有个需要嚟到耶稣跟前，或者话耶稣主动去帮助一啲有需要嘅人嘅时候，耶稣怎样样跟他之间的互动，耶稣怎样样了解他们的需要，回应他们的需要，也都是用一个心来医治他们。好，我们今天就看瞎子这个全人医治。说全人医治当然就是说身心社灵。我尝试从身心社灵看看耶稣如何去帮助这位的瞎子。首先我们就看看其实整段经文的大纲是怎样的。经文其实都挺长的，其实少有一个故事在圣经里面或者是福音书里面是这么详细去记载一个故事，总共是用了41节的，相当的详尽。所以本来咧，即系一节都觉得都几长，会唔会读经即系拣咧部分嚟读咧咁样？但系因为故事好完整，无论前边、中间、后边咧都好重要啊，咁所以咧就读晒咧整段经文啦。咁所以咧就头先咧系即系辛苦咗主席啦，咁啊读成段嘅经文。好，咁啊成段经文41节里边咧，我睇到第一至第七节咧系神迹。怎样是医好这个瞎子。第八至十二节呢就讲到呢邻舍呢都有些疑问，究竟是不是我们已成识那个呢？十三至十七节呢就是这些法利赛人为什么要安息日医这个瞎子呢？那就要审问这个瞎子了。十八至二十三节呢就是法利赛人呢就审问呢瞎子的父母。不想放过他，直情父母都找埋嚟啦，去审问他。咁到24至34节咧，就再一次翻去咧，去审问呢个瞎子。咁所以好严厉嘅去对呢一个嘅啱啱咧系能够睇得翻嘅瞎子。然后跟住35至38节咧，就耶稣咧就为嚟咧系揾呢个瞎子啊，领佢咧系归主。咁到39至41节咧，就耶稣咧系话咧系佢嚟咧系叫瞎子可以睇见，但系以为睇见嘅人咧，佢又会变翻瞎子咁样。咁所以系一个好完整、一个好全面，同埋咧里边咧充满咗有好多嘅好有意思嘅教训吓。好，我先睇身体嘅医治啦。咁当然身体医治咧喺呢一度咧系明显嘅。咁啊，你睇到咧？第一節咧就講啦，耶穌咧係往前走嘅時候咧，看見一個生來就瞎眼的人，即係佢生出嘅時候咧，佢已經係瞎眼睇唔到噶啦。咁第二十節咧，父母亦都係講啊，佢生來咧就已經係瞎眼啊，連曾經睇過嘅機會都冇，係完全咧係睇唔到嘢嘅，係由出世到現在都係睇唔到嘢。咁啊～耶稣医治他咧，就记载第六节啦。说了这话，耶稣咧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咧系唾沫咧系和了泥， 屠宰咧瞎子嘅眼睛上边，就同佢讲啦，你咧就到呢个西罗亚池咧系洗一洗白。咁于是咧佢就去啦。咁啊洗完之后咧，咁啊翻嚟就看见啦。呢度咧就讲到咧系耶稣医治佢，但系几特别嘅，耶稣咧就用泥土啊，用啲泥咧擦抹喺佢嘅眼上边。咁啊，点解耶稣会咁样做咧？咁样样咁，当然唔同人咧有唔同嘅解释。喺早期嘅教父咧，就有一种嘅谂法，就认为咧，创造嘅时候咧，创造嘅时候咧，神咧系用泥土做人，所以泥土本身系有一种佢哋当时人相信咧，系有一种医治嘅能力啊，佢哋有咁嘅信念嘅，咁所以耶稣用翻创造人嘅泥土抹喺佢眼上边，令到好似嘅眼睛系一次重新一次咧创造咗佢嘅眼睛，令到佢咧系得以睇见。咁另外咧就话啊，去呢个嘅西罗亚池去洗一洗，会容易咧让我哋咧联想起咧当时咧以利亚咧就叫乃曼，好咁你咧就去约旦河洗啦。你咧就會得到醫治，讓佢個麻風咧係好到咧，好似小朋友啊嬰孩咁樣樣。一個從來冇睇過事物嘅人，從來冇睇過，突然間因為耶穌出現咧，佢得到醫治啦。我唔算係識得即係瞎眼嘅人，但係咧我咧就收養咗一隻咧係瞎眼嘅狗。寵物啦咁樣樣，佢出世嘅時候咧，唔係瞎眼嘅，係學校嘅即係收養嘅狗。咁後來就我喺學校就收養翻佢嚇。我記得咧係即係以前呢個學校比較大啦，咁咧就佢又中意同我玩啦，咁咧就又會溜我玩啦。佢點樣溜人玩？今日就係溜我玩嘅，咁啊溜其他人玩一個遊戲啊，一個活動。咁當然溜我玩得最多嘅，通常邊個熟佢就溜邊個玩呢個遊戲。呢個遊戲點樣玩咧？就係咧，譬如呢度係一個即係建築物咁樣啦嚇。咁咧就佢咧就會即係好似即係當礙佢咁樣啦。咁咧就會擰轉頭咧望一望你，但係佢身係向前嘅。咁咧同你講，佢唔係同你講，即係佢俾啲話俾你聽咁樣咁，即係話咧佢準備跑步啊，佢想你。跟佢跑，佢想你追佢跑，咁即系佢就会喺呢一度，即系其实门口通常系门口喺呢度啦，咁啊建筑物喺度，咁咧佢就你翻嚟咧，佢就溜你跑，跑跑跑跑咁样跑跑跑跑，咁但系佢又有四只脚，你又得两只脚，你又唔会够佢跑得咁快，所以每次跑咧佢都好有成功感嘅，因为你系唔会够佢快，亦都捉唔到佢嘅。后来咧就谂下咧，我腳唔夠你快啫，但我個腦應該係靈活過你嘅。咁於是咧，我就有辦法，就係點樣可以捉到佢咧？嗱，佢喺呢度跑，佢就諗我喺呢度追。咁點捉到佢？係啦，佢呢步跑好快嘅，佢好似跑得好緊要，好似即係好似逃命咁啊！每次跑，咁我就喺呢度咧倒翻轉嘅方向。所以無論我跑咗幾慢咧，我都會捉到佢，因為相反方向嘛。咁啊，跟住即係攬下佢啊，咁佢都好開心咁。咁有一日咧，就因為佢後來有青光眼，咁啊唔再睇到嘢嚇。咁啊，即係從此之後咧，就只可以聞下，咁就唔係太開頭係唔敢行嘅，開頭淨係企喺度。咁啊後來就慢慢聞下，聞翻佢以前行嘅路。收養住佢之後咧，但佢每日都帶佢行路啦，咁慢慢咧佢同埋咧要多啲攬下佢，等佢覺得係被愛。慢慢咧行路咧，佢已經唔係我要即係帶住佢行。我發覺咧，我都唔知係佢帶我行啊，定係即係我帶住佢行。其實佢係行得好快，喺我前面係咁行，係咁行，甚至基本上係咁跑，係咁跑。他會覺得只要人拖帶住他咧，就算他看不到嘢咧，都可以向前衝嘅。原來，所以每一次咧，佢睇唔到嘢，但係佢咧就拖帶我，即係拖帶拖住我行向前行。我諗 这个孩子最大的不幸不是因为他看不到东西，而是他看不到东西的时候，他父母身边的人都嫌弃他。也许他自己的形象呢都不是太好。每一次呢行雷闪电啊，或者呢简单到呢屋企如果有啲嘢呢跌咗落嚟呢，譬如张台嗰度可能我跌咗本书落嚟啦，因为嗰房比较多书。我成日啲书呢耐唔耐就会跌一次落嚟㗎啦。每一次书跌落嚟嘅时候呢就有声㗎嘛。咁但係佢睇唔到嘢，佢又好鍾意呢喺我书房同我一起睇书，佢陪我一起睇书，好有瘾咁样。每本啲书跌落嚟呢我就要即係同佢讲OK OK， 跟住就會衝埋去咧，就會攬下佢，等佢唔使驚，因為佢唔知道發生咩事，只係聽到砰一聲，好大聲，好驚，咁你就可以衝埋前面咧，係攬下佢。呢個瞎子嘅不幸係佢嘅瞎眼，都唔係最不幸，係佢身邊嘅人冇好好去愛佢，或者話冇珍惜佢，或者話基本嘅。俾佢嘅接納可能咧都唔足夠。我哋睇到第二樣嘅醫治，身心喺心理上係點樣樣？心理上咧，你會見到啊，門徒第二節咧，嗱，耶穌嘅門徒咧都要問啊，究竟係邊個嘅錯咧？係佢犯罪啊，定佢父母犯罪咧？有門徒，有法利賽人，有父母。門徒嘅睇法就係、是、啊，拉比啊。第二節，喂，邊個犯咗罪啊？係以致到佢睇唔到，係佢定係佢父母呢？耶穌就話：既唔係呢人犯罪，亦都唔係佢父母犯罪，係要喺佢身上邊咧，係顯明咧神嘅工作。咁到法利賽人嘅時候咧，法利賽人咧完全冇關心過呢個瞎子咧，盲眼。好翻呢件其實應該係值得開心嘅事。成個故事裏邊一個悲哀咧，就係除咗耶穌之外，其實冇人值得高興嘅，冇人覺得佢因為呢個瞎子睇得嘢咧高興嘅。法利賽人係你可以話咧，佢係最衰嘅。人哋開到眼，唔單止唔感受高興，覺得如果唔係，等陣先。如果耶穌冇守安息日，OK。咁於是咧，呢班法利賽人咧，呢度就講話，佢有啲咧法利賽人就話啦：，這人不是從神那裏來的，因為他不守安息日。講耶穌安息日醫好佢啦。有的卻說：一個罪人怎能咧係這樣行這樣嘅神蹟咧？咁樣樣。然後跟住咧第34節，咁咧就個瞎子咧，即係講個瞎子啦。佢哋咧法利賽人就話啦：，你這個。你这个是彻头彻尾生在最终的人，还要来教训我们吗？他们就把他赶出去了。即是说呢，是啊，你这个你生出来你就是罪人。即是说呢，为什么你瞎眼呢？因为你有罪。法利赛人呢都觉得他是一个罪人。为什么他看不到东西？因为他犯罪咯。好啦，到父母啦，父母系最有理由咧，系爱惜佢嘅人。但系咧，当父母被问到点解佢个儿子系咪睇唔到嘅原本，点解依家会睇到？佢哋嘅答案系：我哋唔知道。第二十节，我们就不知道了。是谁开了他的眼睛？我们也不知道。你哋问他吧。喂，他已经成年，喂，他大个人嚟噶啦，你做乜问我哋呢啲父母啫？然后跟住咧，去到第23节，重复相同嘅说话，讲咗咯，他已经成年，你们问他吧。你谂下，父母应该系好爱锡佢个儿子，更加嘅系，喂，依家睇得翻见，但系你唔感受到佢有半点嘅开心。当被质疑到点解你个仔要睇得见嘅时候，佢尝试推卸责任，因为佢惊呢啲法利赛人。喂，佢大个，你毕咗噶啦，你不如问佢啦，好唔好啊？我讲过一次啦，你问佢啦。 冇半点咧系尝试咧去维护咧系自己嘅意志。所以呢度最大嘅不幸，可能其他人唔睇恤佢，唔认识佢，咁无情又未必好怪得。但系连自己嘅父母都好想推卸责任，喂，唔关我哋事喎。冇半点咧，为到你儿子能够睇得见咧，系感到兴奋。呢个系一件最悲哀嘅事情，发生喺佢身上。以前读书嘅时候咧，就认识一位嘅同学。咁啊，呢位同学咧，就佢喺喺马来西亚出世。咁出世嘅时候咧，因为当地嘅人咧系好迷信。所以他出世的时候呢就有所谓叫类似是神婆啊那些这样的，就跟父母说，就说这个的女儿是不可以留下，因为呢她会带来呢这个家人的不幸。就因为迷信的缘故，他们就将这个的女儿就交了给个亲戚，由亲戚呢抚养她长大这样。咁後來咧，就當其實都仍然係呢個細路女還好年少嘅時候咧，都係個即係細路女啦。咁咧就但係就懂性，咁咧就俾個機會俾佢話其實你可以翻去你父母嗰度，因為佢哋想收養翻嚟，即係佢想養翻你。咁咧就咁當然收養佢嘅家庭咧都係充滿著愛嘅。咁啊，佢有兩個哥哥，跟住仲有一個細過佢，所以變成咗佢嘅細妹。整家人收養佢嘅父母好愛佢，兩個哥哥好愛佢，連佢個妹咧都好愛錫呢個姐姐。所以雖然佢係被收養，但係佢喺一個愛嘅家庭裏邊咧長大。到呢一刻，佢可以作一個選擇，去跟翻佢原生父母啊，定係咧留翻喺收養個父母嗰度。咁結果咧就可能你都會估到啦。他的取向就是他決定留在收養他的父母身邊，因為他在家庭裏面很感受到愛，結果就繼續留在這個收養的家庭當中。到後來他長大了，他讀書讀大學，來到加拿大讀書，他修讀的科目在大學裏邊咧就係修呢一個嘅心理學啊，佢希望咧有一日咧可以幫助到人嘅需要啊，讀心理學。咁後來心理學畢業之後咧，佢咧就再讀神學。讀神學嘅時候咧，佢就讀基督教嘅輔導學，係好希望咧用基督教信仰，亦都用輔導咧係幫助咧係有需要或者係啲嘅不幸嘅人。後來咧就佢都係結婚啦。亦都咧有自己嘅兒子，跟住咧佢就諗，其實佢自己都係好幸運，俾好好嘅家庭收養咗佢，令到佢個成長啊都好好，因為得著好多愛。於是咧佢又做咗個決定，去收養咧一個孤兒，一個嘅細路女，就好似有少似咧佢當年係被收養一樣。就讓呢個細路女咧就長大成人啊！依家應該係差唔多係應該可能差唔多準備入大學，收養咗佢。呢個故事冇成為一個惡性循環哦。於是即係好多時我哋就話啊，當一個人佢冇被遺棄嘅時候，到佢長大咧可能性格係有問題。不接受爱，亦都不会去爱人，但是因为收养他的家庭充满着爱关怀的缘故，令到他感受到自己很幸福，亦都将他的幸福再交给下一位，就是一位他收养的细路女，让这个家庭原本的好像是被遗弃的感觉倒翻轉咗，改變咗嗰種嘅命運，改變咗嗰個嘅對生命嗰種嘅睇法。愛成為咗一個 连锁的反应一直连续下去。这个核子他没那么好彩，他被遗弃其实都是被父母心理上是被遗弃了，但是耶稣拥抱他。这个我们看到耶稣给他那个的医治故事，大家留意的就是不是这个核子，不是这个核子说、啊、我要得医治。你看到的故事呢，是耶稣呢主动去医治这个核子，主动去医治他。后来呢也都呢耶稣呢是主动找回他。其实很少故事医治完之后呢耶稣会回转头再找回被医治的那个人。耶稣呢后来呢就再找他，第35节，于是耶稣呢再找回这个人。他在耶稣身上很能够感受到一个跟我没关系的人他主动要医治我。到我被人赶出会堂的时候，耶稣再一次回来找回他，亦都尝试帮他找回他的信仰，他的神。那种被接纳、被爱、真正地帮助，他很感受到，他一定很感受到自己的重要性，自己不是一个负累，自己是被爱、被得到尊重、被得到爱护的一个人。好了，身心社了，社群。首先我们看到这个核子所面对的社群的困难，就是第34节了。他们说你，就讲到个核子了，这个彻头彻尾生在最终的人还要来教训我们吗？这个是法利赛人讲的说话了。他们呢就把他赶出去。从会堂赶出去，我们未必会很能够明白从会堂被赶出去的意义有多大。你要记住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呢是被罗马政府统治的。几时有会堂呢？不是很知道几时真正有会堂。会堂英文是 synagogue， 就不是一个 temple 呢个嘅，即系叫教堂咁样，就唔系呢样嘢。圣殿唔系呢样嘢，因为佢哋大概相信咧，佢哋被掳之后咧，佢哋冇咗自己圣殿，咁大概咧就应该。说啊，没有圣殿，但是犹太人呢都很敬虔，他仍然去敬拜他的主。因为这样的缘故，他就为自己在外邦的时候就即建造会堂，用会堂来敬拜主。所以到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仍然是很多的会堂，有撒冷有圣殿，但是其他人呢不同的地方就在会堂里面敬拜。他被人赶出会堂的重大意义，我为什么说大家未必会体会到呢？就是犹太人因为被统治的缘故，其实他们的所谓会堂除了宗教意义之外，其实是一个社区中心，是学校，联谊就靠这个会堂。还有呢，连他们的教育呢其实都在会堂里面呢是受教育。所以基本上一个人如果被赶出会堂的时候呢，意思就是说呢断绝了呢他所有的网络，即可以联络的网络，即支持他的网络，没有任何可以帮助他的团体。所以被人赶出会堂是一件很大的件事，不是因为宗教缘故你来不到这个敬拜，他的网络，他的人际关系的地方，他的社区中心，他可以受教育的机会就全部都会没了，所以是一件很大件事的事情。接着耶稣呢怎样之后再回来呢找他，你发觉其实都挺巧妙的，你留意一下耶稣的做法。第35节，耶稣呢听说 他们呢把他赶了出去，后来呢就找到他，耶稣来找他，就说了，你相信人子吗？那人呢就回答说，先生啊，谁是人子？话俾我听啊，好让我呢都去相信他。耶稣就说了，其实你已经见到他了，现在跟你讲说话那个不就是人子咯。咁跟住咧，那人咧就话：啊，主啊，我相信啊。于是咧，佢咧就跪低。然后跟住咧，耶稣就话咧：我来到世上，带来了审判，使看不见的能够看见，看得见的反而瞎了眼。咁啊，留意咧第40节啦。耶稣咧，周围嘅法利赛人咧，有的听见这话，就对他说，难道我们也是瞎眼的吗？重要呢就是第40节呢，是开头那里耶稣周围的法利赛人有的都听见这话，耶稣呢是很明显地呢在众人那里开去找回这个瞎子，其实其他人都会见到，其他人都会听到，所以这个话呢有些法利赛人呢他们都听到。然后跟住咧，耶稣咧就俾佢机会咧，去表达咧佢对神嘅相信。佢话咧：啊，主啊，我相信，主啊，我相信。呢度好明显，周围嘅人咧都会听到佢对信仰啊，或者话佢咧系接受耶稣基督咧系为佢嗰个嘅救主去相信人子嘅拯救。你可以咁讲。耶稣是很刻意地在众人当中，耶稣知道他被会堂赶出来，耶稣帮他建立一班同样会是相信耶稣基督是人子的人，给到他这个瞎子有足够的支持，所以耶稣要在众人面前让这个瞎子，让其他人都听到这个瞎子他真的归信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的是瞎子。结果会怎样？结果就好似嗰个之前咧，我哋睇到嗰位嘅撒玛利亚妇人，佢走去城嗰度话俾人听，于是城嘅人又嚟，结果佢哋又相信。起码喺好多人嘅面前，耶稣让佢有机会表达佢嘅信仰，表达佢嘅信心，令到一定有某个程度上，因为耶稣当时的确系好受欢迎。所以有一定有某个程度上，同样相信耶稣的人会比对他之后呢是有支持、有 support、有帮助。耶稣帮他某个程度上是帮助他建立一班的群体，虽然不在会堂里面，在会堂外面，但是呢是相信耶稣的人。群体那个的重要性，耶稣希望他离开之后仍然有群体可以支持到他。群体的生活对基督徒来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早期的基督徒，他们每一个星期他们都会跟我一样聚集在一起。开头就应该是夜晚的，后来就改了是朝头早，好像我们这样。每一次的聚集，他那種的交接啊，他們那種即繁物共用啊，令到我們後世的基督徒呢都很向往這種的生活，就能夠呢彼此呢能夠呢有一個支持。我記得呢是我記得我自己信主的時候呢帶我信主啊，不是帶我信主的話，但我信主那個弟兄他就在學校裡面呢，即是學校裡面是有團契團長呢，每一次呢到團契的時候呢，如果今天團契呢，他們就找我啊，彭信強，今天我們有團契，你來參與我們團契吧。我很欣賞他，每次都很好笑容的，覺得啊，即令我感受到呢被愛的感覺，即是當時我剛剛成為基督徒。後來就有一天他上堂，他暈低了，原來呢就他的腦呢是腦出血，應該是腦出血，中六的，沒多久他就離開了世界。 咁但係喺佢暈咗，喺班房暈咗，到離開世界大概兩個禮拜之後就離開世界。咁期間咧，因為當時我啱啱信主啦，咁期間咧，每一日啊，午飯嘅時候咧，我啲同學們咧就都會咧係啊喺學校嘅即係某個樓梯底嗰度啦，因為我哋間學校係天主教學校，咁我哋咧就係基督徒團契，所以唔係咁容易咧係即係 book 到地方去祈禱。咁於是咧就喺樓梯底嗰度咧，就大家咧就會圍埋咧係一齊祈禱。咁就為到呢一個已經昏迷咗嘅姊妹咧，即係團長嚟嘅，就去祈禱。當時咧，我第一次能夠感受到一班基督徒嗰種嘅團結，同心合意嘅祈禱嗰份嘅美好，就係一班人嘅緣故。當時亦都係對於我之後嘅影響咧就好大，因為我啱時啱啱信主，見證到嘅係一班互相能夠相愛嘅基督徒，互相咧能夠咧喺祈禱裏邊咧支持。每次祈禱嘅時候咧，我都能夠。因為我企緊肚啦，合埋眼，我每次都能夠聽到佢哋嘅哭泣嘅聲音，因為佢哋好愛呢位嘅姊妹。群體嘅生活，彼此嘅支持，喺基督徒群體嚟講，係一個好特別、好特別嘅一個嘅件嘅事情。比非信徒咧個意義會更加強，因為咧基督咧成為佢哋生命咧每一個人嗰個嘅維繫。由嗰時開始，我好明白基督徒群體嗰種嘅關懷、關心、愛護、支持究竟有幾重要。當然咧，就係睇到嗰份嘅愛。所以身心啊、捨、靈啦，靈方面咧，你見到咧開頭嚟講咧，呢一個嘅核子咧係佢唔認識神嘅，咁所以我哋見到咧。是佢第36節嚇，佢唔知道神子即係人子係邊個嚟嘅。咁啊，那人咧就回答：先生啊，誰是人子咧？話俾我聽，好讓我咧去相信佢。即係咧，佢原本係唔認識邊個人子嘅。咁咧，然後跟住咧，我哋見到咧係呢個瞎子咧，後來咧佢面對好大壓力，但係咧佢不斷咧係嘗試咧，都係見證翻咧醫治過佢嘅嗰位嘅佢認為嘅先知嚇。咁啊第17節咧佢就講啦，於是咧他們咧就對呢個瞎子講：他開了你的眼睛，你說他是怎樣的人呢？咁他說他是個先知，佢一定係個先知。咁到後來呢個瞎子滿有壓力，再俾人問嘅時候咧，佢仍然係好想見證著曾經幫過佢開眼嘅嗰一位。那人回答說：他是不是罪人，我唔知道。但有一件事係我知道嘅，就係我本來瞎眼，我依家能夠睇得見啦。所以有一件事我係知道嘅，我原本係睇唔見。但我依家睇得見，所以你見到其實佢係好有勇氣咧，去見證幫助佢嘅叫先知，或者話咧係一個嘅後來佢知道咧係個人子係耶穌基督。咁所以到後來咧，耶穌再翻嚟揾佢嘅時候咧，耶穌咧就問佢啦，耶穌就問佢：你相信人子嗎？你相信人子嗎？耶穌關心他的靈，你相信人子嗎？人子呢，在猶太人來說，人子是一個審判者，是救恩的意思。人子是將會帶來審判，但同時間呢，都會是帶來救恩。所以耶穌問他，你相不相信人子成為你的拯救呢？第38節了，那人說：主啊，我相信，就跪拜他。嗱，佢好肯定嘅，我唔知系边个。耶稣话：同你讲嗰个咪系咯。咁跟住咧，佢话：主啊，我相信。最更加有意思咧，就写咧，他跪拜耶稣。跪拜呢一度咧，其实咧系好有意思嘅。 因为原文这个字除了有跪拜的意思之外，也有另一种解释，因为它的字根和另一个字有关系，就是吻的意思，就是 to kiss。 所以有释经学家就说，这段经文其实这一句可以解，可以解跪拜，或者说他答完主啊，我相信之后呢，他就吻耶稣只脚。这里呢是代表着一样东西，通常这个字呢是指啲人呢去拜一个被神化咗个王，去拜一个被神圣化咗个王呢，就会用这个字去拜的意思。即是说呢，这个时候呢，他好深深相信呢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神，所以他不单止信，他还跪拜他，当他神呢，这样去跪拜他。有一件事是我知道的，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都有每一个人生命里面都有需要想想，有一件事或者两件事三件事是你生命当中呢是很重要。当你面对人生很低沉很低落的时候，你就好像瞎子这样说，有一件事呢我是知道。对犹太人来说，他们都不断重复一些的事情，他们的神是谁呢？就不好像我现在这样说的，他不会形容个神是 全知啊全能啊，他们就不会这样形容的。猶太人形容他的神呢，就是那个阿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即记得阿伯拉罕所做的、以撒所做的、雅各神的身上的作为。他也都告诉你诗篇，或者说整个旧约里面不同地方，特别是诗篇，甚至去到新约，都是重复着神是谁带领我们出埃及的那个神，出埃及的神，让我们呢都想想，在我们生命里面哪样东西是有一件事你是知道，以至到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困境的时候，这个呢都会成为我们的帮助。在一种叫做叙事治疗法里面呢，其实除了之外还有其他所谓的治疗法呢，其实都很多时候都会强调找回我们生命当中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曾经你经历过很大的困难，但是你爬得起身，你重新可以振作做人，或者说经过一些很大的挫折的时候，竟然都可以好像复活一样，这么有能力是反弹翻起身。不是好像你经历到耶稣基督的恩典是很大，我试过撞车撞到卡车都 total loss， 即是扁晒的前面，但个人就没事。我们都要需要一些事情，当我面对今天的苦难的时候，我想回如果不是今次遇到的远比以前的其实是容易很多，我可不可以，我是不是应该拿回以前我对神的信心摆回在这件事情当中，相信呢神是有作为呢？这样到最后呢，想讲个故事，这个都是真实的故事，因为今天所讲的信息是一种身心灵舍的传人，一个医治。我以前呢都是 做社工的时候呢，做其实当时是实习，咁就跟一位嘅弟兄，即系每个星期咧都夜晚咧都会跟佢出去，咁啊去有时深水埗啦，有时去油麻地啦咁样样。咁呢位弟兄咧就佢好多听众嘅，去公园嘅时候咧，好多人会听佢讲道啦，佢啊。整埋啲板喺度啦，銀幕啦，咁就會投射啲詩歌。佢又領埋詩啦，佢仲講埋道啦。但係其實佢應該係也許係中學未畢業嘅，咁當然更加冇讀過神學啦。但係佢個道就好多人聽，佢嘅祈禱咧好有力。咁我聽嘅時候咧，我自己都好受感動，同埋都覺得好厲害嘅，即係好多 人嚟聽，咁好多都係一啲嘅露宿者嚟聽佢講道。咁啊，完咗之後都唔單止喎，啊，完咗之後咧，佢咧就會買張凳喺度嚇，咁啊擺凳喺度啦，咁樣。咁跟住咧就即係凳仔嚟嘅。咁跟住咧就啲人咧就會喺凳仔後邊咧就排隊噶啦。咁排隊排乜嘢咧？咁其實有兩條隊嘅，有一條隊咧就係咧係有食物俾佢哋嘅，即係分派食物嘅。嚇，喺啲係應該係餅啊、蛋啊，嚇，即係咁樣啦。咁啊，另一條隊咧就係排咩咧？就係邊個人咧？如果你身體咧，即係真係身體喎，即係有不適嘅嘅時候咧，你就嚟排隊。佢咧就會幫你做一啲嘅，即係搽啲藥油啦，跟住幫你按摩啦，即係啲 massage 咁樣咧，可以類似啲指壓咁樣樣啦嚇。咁咧就會好嘅喎嚇。咁咧就。啲人咧就喺度排隊，佢擺張凳仔喺度，咁啊輪住坐張凳仔咧，佢咧就會搭住佢膊頭，就問佢，佢問佢：你相唔相信耶穌係會醫治你？咁當然嚟得嘅人就會咁樣答：我相信。好，咁我哋祈禱，咁搭住膊頭咧就祈求咧係神醫治佢。然後跟住點咧？就攞出藥油，咁啊～因為其實佢哋即係有好多都係無家者嚟嘅，咁啊個身體就唔會好乾淨，你聞到陣味，咁咧就會將啲藥油咧就搓喺佢個背脊嗰度，然後跟住咧就會幫佢哋咧就可啲類似指壓啦、massage 類似係咁樣樣啦。我唔識嘅，因為但係咧我咧就見到，其實好多人排隊嘅，但係諗下，其實啱啱靈言師。講完道，你記住喎，佢個講道係喺一個公園嘅廣場嗰度講喎，唔係有個麥喺度講嘅喎。OK， 咁真係好嘥氣，咁啊，即係好用氣。跟住咧，我就見到仲要啲人排隊去幫佢哋做啲 massage。跟住咧，我就睇住佢原本著嘅嗰件白恤衫咧，因為嗰時已經好熱啦，天時好熱，夏天嚟嘅。我哋見件白色衫咧，好快咧就已經咧係變咗透明啦，就因為咧係濕曬。一個又一個問佢：你相唔相信耶穌醫治你？跟住就幫佢做嗰啲嘅指壓祈禱。我就喺後邊就幫佢撥線，攞把線咧係嘅，幫佢撥嚇。佢就不斷係咁流汗。我就覺得呢個咧就真係全人醫治啦。有詩歌，有道聽，又有呼召，有靈魂，亦都有身體嘅醫治，亦都我覺得心理上都係一個醫治。有人為自己而付出，有人愛自己，身心按完之後，佢覺得真係好翻嘅喎，所以就真係身體、心理上覺得自己被愛關心，靈。有福音聽，成個社群就已經喺曬度啦。佢一講到啲人就嚟啦，咁啊成個社群就喺曬度。唔需要有好多嘅教育，甚至唔需要讀個神學，但係佢有個心，佢有個心。我自己咧就好自愧不如啊。當我其實我即係讀社工嘅時候咧，其實我已經係全時間教緊神學噶啦，已經。但我又唔覺得。我有邊一樣嘢咧，係能夠咧做得好過佢？啊，佢邊度好感動？我係講唔到一篇咁感動嘅道。所以我哋醫治別人，都係需要全人嘅醫治。教會嘅事工亦都應該係全人，唔係淨係報道會幫個人啊攞個 heaven 嘅天堂嘅 PR 咁簡單，而係唔係淨係幫佢上天堂。關心佢，愛護佢，啊，盡可能做到嘅嘢都為佢而做。有時唔需要做啲好偉大嘅嘢，只係可能做好少嘅嘢。我記得我琴晚啊講埋呢個好快。我琴晚咧就我每晚如是者咧，無論風吹雨打咧，咁我就帶只狗出街嚇，帶我個寵物出街。咁啊，琴日咧我就留意一到夜晚嘅時候咧，我就帶我寵物出街。咁啊，因為我住 apartment， 即係。咁我就留意咧，張凳咧好細嘅，其實張凳即係好長，但係好細。咁啊，見到咧 有條即係接咗好靚，即係好乾淨嘅，即係毛巾咁樣樣啦嚇，但係好薄嗰啲啊，應該接類似台布咁樣樣啦嚇。咁咧就擺咗喺度接得好好，咁有張紙喺上邊寫一啲字。都人都好奇心嘅，雖然我覺得應該唔同我媽嘅關係，我走去大去睇下寫啲乜嘢咧，咩嚟嘅咧咁樣樣。因為耐唔耐住 apartment 有個有趣的地方，耐唔耐有啲人咧就會擺啲喺度，跟住會寫啲字喺度，話啊呢啲你自己攞去食啦咁樣樣。咁啊 Halloween 啲人就又會擺啲朱古力喺度。今次咧好特別，我睇下寫咩字咧咁樣樣。咁當然啦，佢寫英文嘅嚇，意思就係話我咧就喺我嘅。因為我全部都有露台，我喺露台裏邊咧，有一日咧就飛咗呢張毛巾咧，就喺我露台，我唔知道係邊個。咁於是咧，我就將呢毛巾咧，我就幫佢洗乾淨咗。咁依家就擺喺度。咁咧就如果你係個物主咧，就請你攞翻佢。咁但係咧已經洗乾淨咗噶啦，咁樣樣。咁啊接得好好咁樣樣擺到。咁睇到嘅時候咧，其實我心裏邊咧，我都覺得幾感動嘅。即係幾窩心嘅，即係有條毛巾，其實幾大條嘅，佢折埋都有啲仲好大條，即係同自己冇關，唔單止要俾翻個物主，我要洗翻乾淨佢，咁就擺度，咁啊懇請即係物主咧去攞翻呢條毛巾。我諗下，如果我係嗰個物主咧，我一定覺得非常窩心，甚至我唔係我都覺得窩心。我諗基督徒嘅愛關心。所謂醫治未必係一件好偉大嘅事情，可能係好少嘅事情。我哋都學習耶穌，耶穌主動醫治呢個人，醫治好，耶穌又主動再翻嚟揾佢一次，讓佢知道佢就係人子，身心靈舍，耶穌都醫治佢。好，我一齊有個祈禱。有時天父，我感謝你，因為你在這個孩子身上所作的正是我們最好的榜樣。他出生的時候，父母可能覺得是一種不幸，身邊的人沒人有興趣認識他。法利賽人所關心的不是他看見還是不看見，而是找他做耶穌的把柄。我們可能身邊的人未必個個都對我哋好好，甚至我哋覺得可能冇人理我哋。但讓我哋要學習將從神領受嘅愛，我哋去愛其他人，愛得全面，愛得整全，因為福音就係應該係整全嘅。多謝主，你俾我哋嘅愛無微不至，就讓我哋呢個愛。能够传递给我们身边的人，有近处的，也有远处的，多谢主的恩典，奉主名求，阿门。